的主动权。疫情期间，施工现场食堂不得购买加工进口冷链食品，防范食品采购环节输入风险。三是严控涉中高风险的地区的人员，根据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中高风险地区变化情况，按照市复工复产主力要求，持续做好施工现场人员的排查工作，坚持工作到位。 责任到位，排查人员包括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的所有人员，对排查出的风险人员及时上报，并果断采取相关措施，坚决杜绝风险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四是严密组织疫苗接种工作。全市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深入动员部署，严密组织实施，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放心工地创建活动。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实现了应接尽接。截止8月4日，市住建系统摸底人数53万5852人，第一季接种人数53万1752人，第二季接种人数51万4542人，第一季接种率99.24%，第二季接种率99.02%。 为做好全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疫情防控工作，市住建委进一步加大对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的监督执法力度。7月30日至8月4日，市区住建委监督执法机构出动全部力量，完成了新一轮的全覆盖检查，共检查工程项目2571项，查出各类隐患1648个，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118份。 实施行政处罚8起，同时对顺义新城第13街区居住用地、托幼用地、文化活动用地和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项目，大兴区顶格利路10号院5号楼24层的内装修工程，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应对学位缺口扩建等6个项目存在的疫情防控方面的问题的项目，给予了通报批评。 一、顺义区顺义新城第13街区，SY00-0013-6208D块二类居住用地、托幼用地、文化活动用地和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项目，施工单位编制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未及时更新完善。施工现场生活区未封闭管理。 未见专人对进入人员进行测温、登记及核对人员北京健康宝情况。施工现场临时隔离区未设置独立卫生间，缺失日常生活必备功能。现场检查未见施工现场生活区临时卫生间消毒作业记录。施工现场生活区工人宿舍床铺相连，间距小于0.3米。二、大兴区顶立路10号院5号楼。 24层内装修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传染病应急预案，管理人员未进行日常体温监测，工人的日常体温监测记录未填写健康状况，现场人员就餐采用外卖形式，施工单位未实行统一管理，索票所证。三是丰台区地铁14号线工程土建施工06合同段项目，现场施工人员。 存在着未佩戴口罩现象，生活区、办公区消毒通风记录未及时填写。四、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应对学位缺口扩建项目，现场检查时，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均未提供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施工单位无应急处置流程，未与属地街道社区沟通对接，施工现场未实行。 封闭式管理，施工单位雇用零散工人，人员信息未录入实名制平台，且施工单位未核查工人疫苗接种情况。施工现场用2个集装箱做宿舍，环境脏乱，未单独设置临时隔离区，工人食宿自理，没有正规的共餐合同。现场检查时，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消毒通风记录、体温健康监测记录。五是石景山。 区衙门口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1615-708D 块二类居住用地项目2号楼等14个单位工程， 施工单位为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未与属地街道社区沟通对接，进出厂登记记录不全，劳务人员信息未录入实名制平台。现场检查时，施工单位未提供健康测温、消毒通风及防疫知识的培训记录。施工现场用8个集装箱做临时宿舍，有劳务人员散居在外，临时隔离区未设置独立卫生间，施工现场无食堂，现场人员就餐采用外卖形式，无固定餐饮单位。6，通州区台湖镇外瑞00-045-05-0094等地块 R 类二居住用地，外瑞00-0405-0097地块 A33基础教育用地项目，施工现场人员普遍未佩戴口罩。针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上述问题，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已要求工程各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深刻分析问题原因，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问题整改和自查自纠工作。下一步，全市建设工程项目各参建单位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四方责任，做到三防四找九严格，从严从紧抓好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工作。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将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强化疫情防控措施检查，督促参建各方落实施工现场常态化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对不履行责任、不按要求规定执行的单位和个人及时通报批评，并予以曝光，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查处，通报制止。 好，谢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丁胜的通报。下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 那接下来是记者提问环节。 第四排右数第一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想问一下市疾控中心的庞主任，就是对于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工作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知道当前现在全市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我们面临的疫情输入与传播的一个双重的风险，所以要进一步压紧这个防控责任，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自始至终遵守个人的防控的要求，坚决阻断疫情输入的风险，坚决守住疫情传播的防线。在此呢，我们做以下四点提示。一是严格各地风险人员进返京防疫管理，对目前仍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按要求配合所在地的防疫管理。二是进返京人员在进京前应主动登录北京健康宝精心相助小程序，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进返京途中准备充足口罩、免洗手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乘坐飞机、火车、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要配合验码测温，做好全程佩戴口罩，保持手卫生，咳嗽、打喷嚏、捂口鼻，保持社交距离，少走动，乘客间少交流等个人防护措施。三是进返京后按提示主动到社区单位报告，配合落实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做核酸检测时做到戴口罩、一米线、不交谈，在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自觉做到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烙饼摊鸡蛋是 吧？哎，没错， 是吧？你这个爱吃饼吗？你？ 嗯，还挺爱吃饼的， 啊、 尤其爱吃饼干。 饼干和饼区别还是挺大的。 那倒是， 对吧？你应该还爱吃 门钉肉饼。 啊，你还知道门钉肉饼呢？ 因为李凯老师特别大方，请我吃过嘛，吃了一次就印象深刻， 啊、是吧？ 特别香，里面还流油。 啊、嗨，今天这样，今天既然说到烙饼和摊鸡蛋呢， 嗯、 就来聊聊饼哈、啊。 哎， 其实说实话，饼还真挺多的啊。 是是是， 嗯，包括 披萨饼、 披萨饼、 披萨饼，那算是西式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各种带馅儿的饼呗。 馅儿饼，那披萨饼是馅儿在外边、 嗯， 饼在里边。 什么牛肉烧饼、驴肉火烧？ 嗯哎、 你看驴肉火烧，就河北还吃的挺普遍的。 对对对， 嗯、 你们老家的美食。 对 对 对, 对 吧， 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吧。 哎，还有烙饼。 哎，烙饼、 家常饼、烙饼完了之后，卖大饼的姑娘，你知道吗？ 卖大饼的姑娘，我只知道卖火柴的小女孩。 哎，你要去卖饼，就是卖大饼的姑娘。 那我要卖火柴呢？ 那就是卖小女孩的火柴，不是？ 嗨， 其实说实话，卖大饼的姑娘是个电影哈， 嗯、 很早了，八十年代初的电影，你肯定没看过。 哦，我想起来了，之前咱们听众朋友有提到过。 啊，是吧？ 啊，什么？你脸上有米粒儿的那个是吗？ 反正不记得了，我都只记得个名儿哈。 行， 饼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饼啊？ 胡塌子算饼吗？ 算啊， 嗯， 胡塌饼 其实它就是西葫芦的鸡蛋饼 啊，差不太多。 嗯， 煎饼也算哈， 煎饼也算， 那肯定的呀，必须算， 算算算。 当然，像什么腰鸡三饼就不算。 腰鸡三饼那不是打牌吗？ 对啊， 是吧？打麻将吧？ 对啊，对啊。 哎， 啊、 看来我小时候就是。爸妈你知道吗，大家在凑一桌打麻将、 哦、 我就在那抠那个牌，后来就被轰走了。但是你能听到家长们偶尔说那一个什么什么条 啊、 桶， 嗯 嗯，饼， 中发白， 什么放炮 啊，这是什么？ 还是点炮？这都是专业名词嘛、嗯、 语言还是挺丰富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饼吗？哪种饼比较喜好，而且会做吗？啊，这个当然了，把饼你要是你 丢了最常见的一种饼 啊，哪个？ 还是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我 说什么呀？ 是这样，昨天我不是没来上节目吗、 啊、 但是我能在我们后台啊看到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啊， 我就看到有一条被加精的留言啊、 嗯、 就说李凯主播还准备请美哲吃糖油饼吗？ 这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居然把最重要的一种给忘了，你说说。 啊、行行行，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这两天由于疫情发布会呢，我们节目的开始时间呢都少有一些这个哈，随机，就是等着疫情发布会之后 有些延迟吧， 有些延迟啊。 嗯、 但是关于疫情，咱还真得上心。 哎， 你像柳芳北里社区的街心公园里边，老人们的拍手操，一种健身方式啊，人家练了20年。 拍手操， 哎，拍手嘛， 嗯 啊，练了20年，这两天引发了周边居民的不满。 怎么了呢？ 居民们说，怎么说都不听，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儿，还有人声称特批不戴口罩，这太危险了。 这谁有这么大权利能特批您不戴口罩啊？ 这满嘴跑火车呗。 哎呦， 居民们反映，疫情形势复杂多变，大家有健身的热情是好的， 嗯， 但是也不能不遵守防控的规定。 是啊， 在柳芳北街和西坝河南路交叉路口的东南角，有一片面积很大的街心公园，有凉亭啊、广场啊、绿地啊，这样的环境很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然而老人们放弃广场不用，偏偏挤在凉亭前的一小块空地，就是本来街心公园挺大的， 嗯， 他们就跟那扎堆儿啊。8月7号早上起来7点半，记者啊、去看了看，老人们挤在一块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足1米的情况，着实是令人担忧， 密度太大了。 而且吧，这个不在一块儿吧，他们喊那口号还挺有意思的。 什么口号？ 叫什么？超常能量就在身边。 超常能量。 啊， 量子力学呀、啊，就是特玄乎的那些。 反正咱也不懂啊。近百位老人凑在一块儿，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边喊着号子哈，一边练操。 嗯， 在众人的围簇当中，有一名声音洪亮的领操老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只见他时而领着大家做操，时而让大家停下来开始训话。然后呢，领操老人说的话其实还行，基本上没什么错、 嗯、 啊。说咱所有人啊都要戴好口罩， 这倒没错 啊。配合社区的要求，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的。 哎， 但是说的挺好，仔细一看，这 去，他自己就没戴口罩。 嗨，这怎么行呢？ 在他们练操的地方，早在8月3号，柳芳北里社区就贴出了通知，其中明确建议暂停聚集锻炼。这个建议显然没被采纳，对吧？那么一位居民跟记者说每天早上下午啊，这位领操的老人会带着大家来做这个拍手操。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了。老人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那是件好事儿。可是疫情当前，这么多人聚在一块显然不太合适。说前几天因为戴口罩的问题，我还跟那个领操的老人发生了口角。我就问别人都戴口罩，你怎么不戴啊？你猜老人说什么？就刚才说那个。 说什么呀？ 说我不戴是特批的。 哎，你看 啊，人周边居民说我都听啥了？ 就是这么一说，听着就不靠谱。 那太不靠谱了 啊！ 上午8点半，等领操的人群逐渐散去之后，这位记者就决定，要不然我跟这位领操的老人盘盘道，聊聊天 看看什么情况。老人跟记者说啊，之所以练操的时候让大家挨得特别近啊，里三层外三层，是因为他们所练的这套操需要场。所谓场，你可以理解为气场 哦。 啊，这个人气场强大不强大？说有了这样的气场，才能够强身健体。 就比如李凯老师往这儿一站，周围方圆10里都没人。 那是气场强大吗？ 气场太强大了， 你说的跟臭豆腐似的， 无法靠近吗？ 哥，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太讨厌了哈！当记者询问老人您怎么不戴口罩的时候，老人说：“说我现在已经有了强大的抵抗力。你看我去年武汉疫情那么厉害，如果我到那儿去，那是不用戴口罩的。 ” 那么对此呢，这个北京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腾飞表示说：“老人通过拍打身体健身呢。”对于舒筋活血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在健身的时候呢，也应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但是所谓的气场，那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以这样的理由造成人群聚集的情况下，在如今疫情防控的形势下更是不应该。那么疫情形势复杂，任何人对于病毒都没有100%的抵抗力，更不可能有不戴口罩的特权。 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哈，大家还是踏踏实实的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减少这种聚集的情况。 是。 再一个就是老老实实的戴口罩。 哎，防控的这些疫情要求大家千万不能松懈。 没错。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爱吃什么饼？ 哎， 我就说了会儿新闻，我就没看这个平台。好，我一打眼一看，好，上百条了，快。 怎么了？ 啊， 说的都是什么饼啊？ 不知道啊。 那您跟大家说说。 花色鲤鱼说饼爱吃，得改饼丝了，叫肉丝炒饼 哦， 葱油饼，馅儿饼，别的爱吃，但是也不会做。 哎，你要说啊，就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 哎， 关于饼的做法也真的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 千奇百怪是个褒义词吗？你要是 各具特色。 你要是和了面做了饼，那一定是千奇百怪的。 那不能 啊， 就是奇奇怪怪而已，还做不出来千奇那么丰富。 你那个千层饼，你做完了之后都一层。 哎，你倒提醒我了，我虽然不会做千层饼， 你会做花卷儿。 花卷我也不会做。 花卷的眼皮嘛。 花卷眼皮不是长您脸上的吗？说到那个饼哈，就是千层的，除了饼还有一种千层蛋糕 啊。 我觉得我可以先从千层蛋糕来攻克起。 哦，那个烘焙是吧，就是 对对对、 啊、 就是每一层的面皮里头啊加上点奶油， 再加点榴莲， 或者是一些什么水果馅料之类的。 哎， 就有榴莲千层啊，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吧。 行行行，哪天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兴许能拿出了一张秀秀的照片。 没准儿，没准儿。反正可能经过一些后期处理、但是不影响大家的那个口感，是不是？ 哎、然后渔人老宋说，我喜欢吃烙饼卷肘子、啊，然后呢某家的牛肉烧饼啊，还有咱门钉肉饼。 哎，特别好哈。 哎， 那时花开说，哎呦，今天中午啊我吃的就是扁豆炒饼，买的饼丝儿，我不太会烙饼，烙出来的饼再加上嘴唇，一共三层。 嗨，这不是跟美哲一样吗？ 但是我们都是有进步空间的嘛、 啊、 人家比我还强点，起码还会自己去烙一张饼。 我跟你说哈， 但是吧， 你先听我说完。像这样啊，你呢把饼放在嘴唇里边别咬，加上嘴唇一共三层，你知道怎么能让它多一些层吗？ 怎么让它多一些层啊？ 把舌头伸出来就成四层了。牛舌饼，牛舌饼。 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怎么这么调皮呢？ 啊，这是吧？ 我忘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忘了是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想起来了， 你要说什么呀？ 我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嗨， 念留言的时候再分享。 啊、行行行， 就是我学会了一下，这个鸡蛋烙饼的做法。 鸡蛋烙饼， 就是 摊鸡蛋饼呗。 就是鸡蛋饼嘛，就三福不要吃烙饼摊鸡蛋嘛、 啊。 我准备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道菜的做法。 哎呦呵、啊， 先来跟大家说新闻吧，好不好？ 啊、你说， 来说说啊，8月2号，北京市呢新增了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之后啊， 嗯，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国兴家园小区，包括周边的三里河五号院在内，一共有6家小区是实行了封闭的管控措施。 嗯， 那为了倡导大家少聚集、少外出哈，做好居民居家的战役工作，甘家口街道呢也是举办了一个居家战役乐享云课堂系列的直播活动。 哦， 那么昨天下午呢，第一期直播课就正式上线了。 嗯， 人家也有一个主题， 叫什么呀？ 叫做居家健身。抗击疫情，也就是大家在家里头就能锻炼锻炼。 嗯， 当然在这次直播课当中呢，也是特邀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中心康复科金宗学博士， 嗯， 为大家来讲讲特别简单好学的一些居家的科学健身知识。 来，你说说都有些什么知识？ 比如说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 嗯， 尤其夏天， 啊， 这不穿比较少吗？ 啊， 怎么样才能科学瘦身呢？ 啊，怎么瘦？ 就三条。 哎，你说说看哪三条？ 科学锻炼、合理饮食、优质的睡眠， 哦， 缺一不可。 啊，这倒是， 是吧？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哈， 嗯， 有一些苦恼，就肚子特别大，嗯，这怎么减呢？ 怎么减呢？ 尤其是一肚子坏水，这个怎么减呢？你好好听听啊。 啊，怎么减？ 首先啊，要检查一下骨盆有没有问题。 哦， 锻炼的时候重点练一下臀部。啊，这个臀部练好了，像什么减肚子啊、减腰啊，包括练个马甲线， 嗯， 都不是问题。 这不是女孩练的吗？ 男生也要多练一下马甲线嘛，练出几块腹肌来， 哦， 比如4块的、6块的，您这种1块的。 嗨， 今天啊，人就教大家一组简单的动作， 嗯， 还说着就开始给居民进行指导了哈。像这次直播过程当中呢，人家也设置了一些互动的环节， 嗯， 大家也可以提问呢，比如说膝关节总是怕凉。怎么锻炼？ 怎么办？ 啊，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应该怎么锻炼？ 哎， 怎么样提高家里小朋友的免疫力？等等等等。 常听健康北京 啊，下午2:12啊， 还真行哈。 观众想到什么问题，你看我多举起， 举起举起。 观众啊，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提问。 嗯， 等人家教授讲完课之后，会逐一解答。边说呢，还一边示范了一些动作，在这个直播的对话框当中，也不停的有观众给老师点赞呀、送花啊， 嗯， 就像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也可以给我们点赞呀。留言呢，就是不能打赏哈。这个人家的活动开始5分钟就吸引了1000多人观看，那居民朋友特别高兴。人有一位就说了，说你看我们现在也出不去门，居家隔离，这个运动量就严重的不足， 嗯， 所以在家里面听听老师讲讲居家锻炼的知识，都特别的简单易学，容易上手。 哎， 一放下手机哈，一家人可以一起做， 嗯， 健身了，这居家的生活也就不觉得那么枯燥了。 如果在家里边待着，还真得健身， 嗯， 这点真得。觉得美哲做的不错哈。 昨天 啊， 啊 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 啊， 我这难得休息一天，我就在家呢自己在居家健身了一下。 啊，是吧？ 嗯，玩了一下健身环大冒险，就是一款主机游戏，但它是一款健身的游戏， 啊， 有一个外设装备， 嗯， 你可以跟着屏幕上的提示， 嗯， 啊，去做什么各种动作， 本来 深蹲呐，还有什么也想不起来那些，反正大家就想 领会精神啊， 领会精神。 总之是美哲昨天健身了， 反正就是健身了 啊，真不容易是吧， 嗯？ 啊，行行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饼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面食哈，有机会咱再可以单聊，就是面食和米你爱吃哪种。 嗯， 面食除了做饼啊，还能做的东西还比较多，有一句老话叫不蒸馒头 争口气。 哎，这真懂是吧？ 嗯 啊，这个你会蒸馒头吗？ 我会蒸气。 是这样哈，这不是疫情吗， 然后呢，向采取封闭管理措施的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举办了一场线上厨艺大赛。 你看，现在大家的活动全都转线上了， 啊、 是不是、 啊？你那个健身是在家里边线上健身、啊、健身哈，这边也是厨艺哈。通过小程序，居民们可以秀厨艺，分享美食的制作方法。 哎呦，真好 啊！然后投票， 嗯， 大家选出一个获胜者，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颁发奖品。 有奖比赛， 哎，特别好。我们经常是无奖竞赛，人家是有奖比赛， 嗯、 是吧？居民蒋奇制作了一个加油馒头， 加油馒头， 哎，获得了不少居民的投票。 长什么样、 啊？长什么样啊？一长方形的馒头，上边有咖啡色的三个字，叫乐活城啊。这是因为人家在乐活家园嘛， 嗯、 啊，这小区上边有自己的算是 logo 了，是吧？ 嗯、 就是有这样的三个字。最为关键神奇的是把这个馒头切开。啊， 露出来馅儿啊！ 一个馒头切两刀，分几半？ 两半啊！ 一个馒头切两刀，分几半？ 两半啊！ 那两刀，一刀我就能分两半 啊！你说切两刀、啊？ 那可不是、 啊，同样一两刀是三半， 那我要切十字刀呢？ 十字刀四半 啊！你这反应还挺快是吧？人家直接就切了两刀哈，长条形的馒头上边不是刚才说了吗？切完了之后那个截面啊，横截面。依次可以展示出“房山加油”四个汉字， 也就是内有洞天，别有洞天。 啊、 人家切开之后， 切开之后截面上有这四个汉字。 哎呀，高手！ 哎呀，讲这个制作者蒋吉就说：“说之前武汉发生疫情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做了这样加油馒头，觉得特别有意义。说希望我这条视频就是做的这个加油馒头啊，房山加油，能够给辛苦的社区防疫工作者带来这种鼓气儿的这种感觉、 嗯、 啊，加油鼓气嘛。”居民们不仅展示成品，也会把这个制作方法进行上传。像一些像制作感兴趣的一些邻居啊，像美哲这样号称很感兴趣、从来不学的这种哈、啊， 学学学， 是吧？这个反正也在疫情期间舒缓一下心情。 那倒是。 人家岩村镇宣传科的负责人说我们这小程序上线刚刚短短俩小时，就收到了200多件作品，有15000多人关注。好家伙， 嗯、 居民的参与度特别高哈、 啊， 我也觉得馒头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虽然你弄不明白切几刀分几半哈、啊，但是那个截面上面有汉字，特别神奇。 不知道人怎么设计的，怎么制作的哈？ 哎、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饼哈。 嗯， 9290说门框胡同的门钉肉饼啊，这个确实很好吃。 哦，必须得去那个胡同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吗。 门框那片是因为有好多小吃店，后来呢，在这个什刹海边上专门还现在当然搬家了哈。 嗯， 就是专门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啊，你可以去。走了流浪远啊，但是反正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是不是人气儿还挺旺的？ 人气儿向来是有传承的、 哦、那看来还是受到很多的人欢迎呗。8398说了，说我特别喜欢吃春饼、 嗯、 你看咱北京人立春的时候就讲究吃春饼、 哎、是吧， 有肉有菜，觉得特别好吃。 哎，巧克力布丁这不常来我们节目哈， 常来 是吗？说爱吃芝麻酱的烧饼。 哦 啊，说 那个我也爱吃 啊， 或者是里面有红糖的我也爱吃， 里边还搁红糖呢， 不搁红糖吗？ 芝麻酱就够甜的了，还加红糖。 烧饼里面有红糖烧饼啊？ 哦，那我还真没吃过 啊，那我也不请 来。然后还说到自己烙的饼特别硬， 嗯 啊， 那是不是就是 什么原因？ 这个水呀放少了吧？ 那要水放多了怎么办呢？ 那不就成了一团儿。起筋的面团了吗？ 那怎么办呢？ 再加点面。 那面又多了怎么办呢？ 再加点水。 然后呢？ 就做一个100斤的废物点心。 然后超级听友，这不常来吧？我这看着都 常来常来 又常来啊？ 怎么回事呢？ 人家提到的也说这个印度泡饼， 印度泡饼 你见过吗？ 听说过。 我还真假，我见的不见得正宗哈。在、 哦、 在一个这个美食城里边， 嗯， 人家跟那儿泡来泡去。 哦，就是扔的那个泡是吧？ 哎，对啊。 抛物线的抛， 抛物线的抛饼。 那他们卖这个饼的时候是直接抛给食客吗？ 然后那不是，那烙的抛的那个就是那个饼撑上。 哦， 啊、饼撑的撑字怎么写？ 饼撑的撑啊，哟，您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有人不认识那个字儿，给读成了饼当。 哦，对，长得就特别像当。 你这后半句啊，哦，对，终于想明白了是吧？ 哎呀，大家领会精神嘛。 啊，行行行，红果说最爱吃鸡蛋灌饼、糊塌子， 嗯， 玉米面的饼子 啊, 啊，玉米面贴饼子， 玉米面贴饼子 得拿大柴锅 哦， 而且呢，这个锅还得最好是在那个灶上。 哦、 你见过灶吗？ 当然见过灶了 啊，什么样？ 就是里头生火 啊， 上面做一大锅。 嗯， 然后 呢，你垒过灶吗？ 用砖头垒一个。 哎呀，可以啊， 行吧。 你是属什么的呀？什么都见过呀。 那是，就是虽然没有做过， 啊、 但是咱还是见过的。 用泥巴垒也行，用砖头垒也行 啊, 啊。 弄个灶，上面弄点那个贴饼子。啊这也算 是 一传统美食，是吧？ 嗯、来看看3090说，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现在都三伏天了哈。 嗯， 说到爱吃的烙饼呢，我特别爱吃我爸我妈烙的饼， 哎， 尤其是老妈做的烙饼，那真是好吃。 哎， 虽然呢，我和父母学烙饼，各种环节都不差， 嗯， 但无论如何，就是做不出来同样一个口感。 是。 哎，现在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烙饼了。 哎呀， 所以咱说啊，就是家的味道，家的记忆，可能是外面买回来那些美食没有办法替代的。 嗯，像我们家我爸做烙饼特别好，那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分，比你眼皮那个双眼皮多多了， 就是好多层， 好多层， 口感丰富， 啊、特别好吃。 哎，您上周五说去拿那羊蝎子，后来拿了吗？ 拿了， 好吃吗？ 好吃，全是肉蝎。 行 啊， 300块钱一斤以上的是吧？ 300块钱 一 根儿啊， 以上的那种。 对对啊， 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行挺好，什么意思？ 就是 有些小小遗憾的感觉。 那不是小小遗憾， 非常 遗憾。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啊，这是中国美食博大精深、 嗯， 各种各样的饼，你爱吃什么样的饼哈、啊？全国各地的都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和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 一座城的景，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三伏啊、嗯、按老理儿呢说三伏烙饼摊鸡蛋，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啊，中国美食博大精深，各种各样的饼啊，您爱吃哪一种、 哎、 当然了，对于美哲刚才说的烧饼上面抹黑糖，很多人发表了意见。 红糖、 啊、红糖。然后人家老周说，美哲那是糖火烧。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3090也说了，要隔空跟我握个爪吗、 啊、握个爪 就是因为人家也喜欢吃红糖烧饼、 哦、 真的有，还有的烧饼里面是白糖、 哦、是吧、 啊、 您这样说起来好多，像什么牛舌饼、 哦、 老婆饼、 嗯、 玫瑰饼、 嗯 啊 嗯、 是不是， 哎呀，选择的这个花样还特别多， 这算点心。 那我能用1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返璞归真的最简单的那种由鸡蛋和面做出来的烙饼是怎么做的？ 胡塌子呀， 嗯，不放西葫芦 啊！ 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啊。您说，来来， 大家准备50克，我没有，我看李凯老师作证、 啊对对对， 我没有拿任何稿子， 是， 凭空瞎说的。 对对对，这个、 不也不是瞎说，凭空 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 大家酌情选择一下， 啊、 如果要是失败了的话，千万别找我啊！就是50克的面粉，2个鸡蛋，5克的葱。再加上10克的植物油、 嗯、 再准备半勺盐、 嗯、 这就是我们原料的准备、 嗯、 您呢先把这个面粉和鸡蛋一起这个搅拌一下哈、 嗯、 然后呢里面再放点盐，最后这个面糊呢大概是湿状就可以了， 哦，还是像糊塌子， 稍微湿润一些、 哦、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油烧热了 啊 然后呢把这个您的面糊倒进去、 嗯， 两面煎至金黄， 火， 再撒上点葱花、 嗯、 就行了。 哎，但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问个问题、 嗯、 这50克面粉大约有多少一碗吗？ 啊、看您50克的面粉呀，看您多大的碗、啊、 哎，这回聪明了是吧。、现在像我们家里边专门还真的放了一个小的那个秤， 嗯 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比如说我做包饺子 啊， 我有时候真拿捏不准我包的这个馅儿和这个面啊比例是什么？ 掌握不好。 对，有的时候剩皮儿吧还好办，你可以合成盒子，对吧？ 嗯、 就是剩皮儿之后捏成盒，富于馅儿就麻烦。 那怎么办呀？ 所以呢，我就你也不能炸丸子呀、 嗯， 啊，对吧？我就弄个秤，多少克都量好了。 嗯 啊，估计心里边差不太多了。 像这种秤在我们烘焙界也是必备的， 必备的是吧？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材料是要精准到什么3克、 哎、 5克的， 是， 可能自己就有点不太好把握。 嗯，所以但是有的时候饺子包完了之后也存在问题，前面一边包的吧都薄皮大馅儿，后边那馅儿越来越少， 就特别凑合事儿。 哎，不是凑合事儿。 不是凑合事儿，是真馅儿火少了，面多了哈。 行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烙饼，不是饼啊。 嗯， 三伏天吃烙饼摊鸡蛋，您最爱吃什么样的饼？ 哎， 都可以。 心远说了 啊， 说咱北京也管红糖叫黑糖 啊，对， 有这说法吗？ 说是、 哦、 是这么说的。 哎，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去云南旅游，人家带回来一些什么伴手礼，也有什么古法制作的黑糖、 嗯、啊， 是不是也就是红糖？ 黑糖就是红糖， 哦、 当然这两个色吧，你分只能在糖上面这么说。 嗯， 你要说别的地儿不行，你比如说枣，红枣和黑枣，那就是俩枣。 嗯，红心和黑心也是两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不是你的心是黑的。 谁？ 开个玩笑嘛。 来、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别的事儿呗。 呀，要来说一红心的事儿啊、 哎说 一个特别暖人心的事儿。 你说， 遇到老人摔倒的话，扶还是不扶呢？ 嗨， 这是当下一些人心中一道难以选择的题。 扶了吧， 当然要扶嘛， 对啊， 见义勇为做好事儿嘛、 嗯。 但是咱说的这个公交司机雷晓东啊，是真的用实际行动给出了人家的答案。 嗯， 8月4号上午10点多 ，H56路公交车。H56路公交车司机雷晓东， 哎，你在咱们前面这看到前面字母加就是公交车加字母了吗？ 没看见， 对吧？这为什么加字母呢？你说说。 H 啊，怀柔吧， 还可以啊， 是吧？呀，猜对了， 可以啊，你现在， 呦呦呦，我可真了不起。 要是房山呢 ？F， 哎，可以可以，哎，你现在对北京越来越熟了哈。 说哪儿了？ 说 到司机， 对对对， 雷晓东哈。驾车行驶到开放路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一位拄着拐杖的大爷正在过马路呢、 嗯、啊， 走到马路中央的时候，老人一不留神脚下一绊，突然就向前栽了个跟头， 你瞧，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随后老人侧身支撑在地上，但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直行的绿灯亮了，那其实非常的危险哈， 嗯， 一辆辆车是从老人的旁边飞驰而过，而老人依然无助地趴在地上。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雷晓东停好了车，向乘客解释了一句之后，就快步跑下了车。 嗯， 哎呦，大爷，您伤着没有啊？我这半边胳膊动不了，起不来了。雷晓东发现啊，老人患有半身不遂，脚上的一只鞋呢也给摔掉了，他就赶紧帮老人把鞋穿好，然后两个手搂住老人的腰把他搀了起来，一边搀扶着老人慢慢往前走，一边啊也向直行的车辆抬手示意，哎，您稍微减一下速，稍等一下， 哎， 把老人安全地送到了便道上。在确认老人的身体没有大碍之后，慢慢呢看到老人向北走了，雷晓东才返回车上继续开车。虽然说耽误了一会儿时间，但是车里的乘客其实大家都没有一句埋怨。 嗯， 雷晓东的善举也让目睹了全程的李女士啊十分的感动，她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发布到了网上，而且留言说，老人摔倒扶不扶，看到公交司机师傅冲下车的那一刻， 嗯， 那叫一个帅，是吧？真帅。 是， 面对众人的点赞，雷晓东说啊，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他说，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好心人扶起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讹的这种新闻，其实这种新闻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寒心哈。 对对，就是被讹诈，就是本来是人家好心办好事，结果说他推的， 哎， 对吧， 就赖上了， 哎， 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人情慢慢的冷漠了呢？很多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也就心里打个小鼓，不敢扶啊、 嗯， 这种风气和观念其实都需要进行慢慢的转变哈。其实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素质的朋友、善良的好人多，我们也应该传播正能量。你想，每个人这个每位朋友家里都有老年人，自己呢也会有老去的一天， 是， 也希望啊大家看到老人有困难的时候都可以举起一点，选择上前帮忙扶一把。 其实说实话，那些不扶心里边担心的就是因为个别人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他赖上了、讹上了哈，消费了大家的这种关心同情心，对吧？我们其实每个人，我有的时候偶尔看见的时候，我真的是想上去扶一些啊、 嗯、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背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保障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也觉得遇见这样好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多看见、 嗯、 甚至于说让大家关注了之后勇敢的上前去搀扶一下， 让这些正能量的事情可以在网络上广泛的传播、 哎、 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去效仿这种行为。 嗯，来看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哈。 嗯， 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交流。 1128问了李凯老师两个问题 啊， 你说要是门头沟 打头的那公交车前面加什么呢？ 门头沟啊， 啊， 应该 M 吧？ 真的加 M？ 那密云呢？ 哦，也是 M 是不是？ 那这两个怎么分呀？ 一在北边，一边在南边，对不对？ 那就都是 M。您说话要负责任啊！ 我猜我没去过密云和门头沟那两边，没关注过公交车，这系统手。 行啊，谢谢您啊，幺幺二八问助李凯老师， 谁知道谁可以 帮我报了一箭之仇啊？ 谁知道谁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哈？ 哎嗯、 然后呢，这个白丁还说说烫面烙饼软硬呢，就是然后呢就软就不会硬， 烫面 ，你懂什么叫烫面吗？ 听过烫面馒头还有 啊 是吧？ 对啊，烫面饺子， 烫面饺子 啊，蒸饺，怎么烫啊？ 嗯怎么烫啊？就温度高一点呗。 哎，怎么温度高 啊？把火弄大点呗。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开水， 温水温稍微高一些和面、 哦、 对吧、 嗯？ 当然烫面的时候那色儿吧不太好看， 嗯 啊，闪起来有点发黑。 哎呀，您说我一不会做饭的人， 嗯， 天天要回答各种做饭的细节，真够不容易的。 当然了，这聊的咱挺热闹哈、 啊， 有一些人看不下去了哈。这深白色的天鹅说：“好香啊，看着就这刚吃完哈。”然后刚才还有谁说？燕林说又聊饿了，看不下去，因为好多人发的这照片， 嗯 啊，一看这些美食，您甭说您饿，我现在从5点开始我就开始饿了， 被馋的不行了、 哎。 正好也是大家准备晚饭的点儿、 嗯， 所以今天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也要赶在三伏的第一天。吃个烙饼摊鸡蛋呢， 然后呢3594说我爸，我特别爱吃我爸烙的肉饼， 哦， 薄皮大馅儿多层特别好吃， 嗯，自己家做的肯定都特别的实在哈、 嗯、 馅儿要丰富一些、 嗯、 多一些， 哎， 这样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 有些那个馆子做那个肉饼啊，那牛肉饼好皮儿特厚， 嗯 啊，然后呢薄薄一层牛肉馅儿， 哦、 那这特别不厚的， 就感觉有点肩上的意思。 嗨，下回不去就完了哈。 那倒是 啊。然后呢，0637说二位好哈，小的时候爱吃我妈做的红糖发面饼和油渣饼、 嗯。 前几年去山西大同，就喜欢吃当地的红糖发面火烧。回北京的时候带了十几个回来了。 嗯， 哎，真不错哈。 说到这些饼，我又想起来，你看中秋节的时候，大家还会吃月饼。 哎、 那月饼它也是饼，那月饼的细分的门类又更多了，是吧？ 广式的。 掉渣的那种， 哦、 掉渣的是广式的还是苏式的、啊？ 那我不掉渣饼应该到处都有吧？ 反正人有一种月饼，不就是酥皮的那种吗？ 啊、酥皮的，对， 一掸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啊， 就是全都掉小渣。 翻毛月饼， 那是翻毛的呀、 啊。 嗯，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现在这个饼真是好多哈。 行，中秋的时候再聊月饼的事儿吧、 哎。微微的胖胖，这都是新朋友，说梅哲说的是家庭版的鸡蛋饼， 哎。 啊就 是最低配版的， 是 我这儿还有一些高配版的，回头啊，明年三伏的第一天再给大家分享吧。 看这一年进步有多大啊！然后，芬劳是吧？ 嗯， 这一串字母啊。说到广义上的饼，美哲，你知道什么是蛤蟆吐蜜吗？ 蛤蟆吐蜜 啊， 闷得蜜。 嘿，你这联想，连火。联想的 蛤蟆吐蜜是一吃的吗？ 对，蛤蟆吐蜜和他似蜜呢，至少是吃的。您那闷得蜜可不是吃的， 那是 啊， 就是偷着乐呗。 这个不能细说，有机会再跟你说吧。先说蛤蟆 啊， 先说 蛤 蟆 吐蜜 啊。 蛤蟆能吐出蜜来吗？ 嗯，蜜吐我知道，吐蜜不知道。 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不应该算，这算天津的。美食 哟，我还真没吃过。 你不是老去天津做直播吗？ 那也没吃过呀，主要没人请嘛、啊，不是？ 对吧？那你得好好说说那些人跟你一块做直播那些人。 哎，您说蛤蟆吐蜜吧， 就是他那个烧饼里边有豆馅儿，红豆馅 儿哦， 然后呢，就是往外滋着。 嗯，就肯定是馅儿特别多、 嗯， 一咬就爆出来了。 哎，就是 那应该还不错 不咬它也在外边。 行， 基本上算是天津美食。 说回到这个红烧，不是红烧肉，说回到这公交车呀。 这 不好意思、 啊、太远了， 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全都是各种美食， 嗯， 难免作为主持人意志不坚定就容易嘴瓢嘛、 哎、 说到公交车呢，尼克凡说了，门头沟区的公交车开头那真是 M， 但是密云区的公交车开头啊、 嗯、 人家是密 哦， 嗯，这是一个区分， 是跟闷得密的密是一个密吗？ 那个密应该是甜似密的密吧。 甜似密和他似密有什么区别？ 他似蜜不是羊肉吗？ 啊，一道菜，甜口的菜， 甜口的菜。 嗯 嗯， 反正个人喜欢，我不太喜欢，我觉得这确实是有点齁甜。 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爱吃什么饼？今天也是三伏头一天，三伏烙饼卷鸡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北京城啊，景色优美。 嗯， 银锭关山这个是美哲最拿手的，逮谁问谁。银锭关山是燕京八景吗？ 是燕京八景吗？ 啊、然后每次问季统，季统还那天，其实呢，这算清朝时期民间评出的叫燕京小八景， 就是它不是燕京八景。 燕京八景，燕京八景是谁评出来的？ 燕京八景 啊。 你刚才说谁评出来燕京小八景来着？ 清朝的时候民间评出来的。 那我觉得不是康熙就是乾隆吧？ 哎，可以啊，你啊。 那是康熙还是乾隆啊？ 康熙和乾隆都曾经就是皇上亲自颁发了。 你瞧咱这文化底蕴， 对对对对， 是不是不服不行啊？ 真服哈、啊，扶将进扶将出哈。这个燕京八景里边啊，就是乾隆当时颁布的，包括后来这个雍正不是呗，那个康熙颁布的，都没有银锭关山。 哎， 但是呢，老百姓认为这是京城小八景之一，更是老城内唯一展现山水城相融的景观侍郎。 嗯， 所以呢，走上银锭桥，银锭桥你也去过了哈？ 去了，去了。 哎，但是你往北瞅，一栋帽头的高层建筑横在山水之间，所以有点煞风景， 就是有点看不见西山了。 对，这就是积水潭医院的新北楼哈。 但是据说这已经被拆了吧？ 没错，如今这栋地上11层的楼体已经被全部拆除了，成为北京数十年来罕见的建筑降层案例。楼都是越盖越高， 嗯， 这是降层，直接就给拆了。 哎呦 啊！什刹海呢是前海和后海的交汇处， 嗯， 有一座汉白玉的桥横在南北。为什么叫银锭桥呢？说明朝年初啊，这是一座木桥，像一个倒扣着的银元宝， 就像它底下那个托儿，就有一弧度。 对，元宝你也没见过，你看看那历史博物馆， 见过， 没托儿，它就是一个那样的银， 它不就是一个弧形的吗？ 哎，对对对对，上面像个山子儿哈、嗯， 有点像， 有个元宝肚子嘛。 对对，有个， 对吧？ 中间还有一个圆的那一块儿。 对啊，肚子嘛， 嗯， 所以它像一倒扣的元宝。所以得名叫银锭桥。 哎， 后来这个木桥啊被改建成为当孔的石孔桥，银锭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嗯， 早年间的时候没疫情的时候，那个桥底下划船会堵船的。 哦，因为那个口太小了。 哎，从大船啊小船啊都会跟那儿排队。每当红日闲山晚霞洗彩的时分，晚上的时候啊，傍晚的时候，站在桥上向西远眺， 嗯， 水面愈发宽阔。远处的西山层峦叠嶂，近观水面波光粼粼，再加上有小风一吹，那叫一个美 啊！ 所以这个日子特别好哈、啊。数百年光阴流转，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一些高层建筑陆续出现在以平房四合院为主的历史文化街区。 嗯， 过去都是平房，没那么多的高楼，对不对？ 嗯。 但是现如今呢，位于西海南侧的积水潭医院啊，这个新北楼就是其中之一。刚才说了，地上11层。十一层建筑最高点大约是52米，新北楼的体量和高度对于什刹海周边平缓开阔的城市天际线造成了破坏，而且呢，它正处于这个银锭关山景观的侍廊里边，就跟那儿一看吧、 哎， 中间正好截成两段了。 嗯， 这个楼左边是一段，右边是一段， 嗯， 对吧？视线回转积水潭医院老院区，从外观上看，在自家院子里边，新北楼也显得不那么协调。 怎么说呢？ 你去过这个积水潭医院吗？ 我去过看望同学 哦， 但是没有太深的印象了。 他这个积水潭的医院是在过去一个棍被子府上原址上建的， 嗯， 所以里边还是有一些古建的。 棍被子府 啊， 被子府 背了。被子， 嗯 啊，然后才到什么王爷亲王，是不是？才往上说，是吧？拥有一座名副其实的王府花园。水池、假山、古树和部分老建筑还存着，所以呢，1989年的时候，这个棍被子府啊被列为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恰巧是那一年，同一年，1989年，新北楼这个建成投用了。 哎， 从银锭关山的视角来看，新北楼的高度已经越过了西山的山脊线，这个改造势在必行。 嗯， 那么这也是从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哈，说叫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所以呢，必须要立的一个标杆。今年五一前夕，一场大搬迁开始。由于前期安排得当啊，绝大多数住院病人都已经陆续转出了， 设备拆除、打包运输的同时，少量重病患者也由医护人员分组接力转运，确保万无一失。5月3号晚上，有380张床的新北楼全部腾空了。两天以后呢，施工队伍进场，开始搭设脚手架、防护网，一层一层拆，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医院其他楼宇的正常运营。 我记得前两周咱们还编过一条稿，跟大家说过那个拆除的过程。 是， 嗯。 另外，我有些朋友嘛，就是他们院的医院的医生，都在那新北楼面前就是拍照留念， 嗯， 啊，大家也是念念不舍，情绪感情还是可以理解的， 是， 但是毕竟它存在一个这个确实是影响咱们的银锭关山，对吧？ 嗯， 目前呢，新北楼地上11层已经全部拆除完毕了，银锭关山景观室廊内不再存在破坏景观完整性的高层建筑。如今啊，晴天的时候，你要站在银锭桥上，凭栏远眺，碧水青山尽收眼底， 嗯， 老城之美美在历史文脉，对吧？美在首都气概， 没错。 哎，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呢也记住乡愁， 嗯， 所以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是，虽然什刹海那块我去的次数不多哈， 啊，就去吃肉去了，烤肉去了。 当时我们三高女主持人不是还在银锭桥上拍了一张合影吗？ 啊，对对对。 确实那块我觉得风景特别优美，包括有很多老的一些建筑， 嗯， 大家不妨有空的话去那儿逛一逛。 哎，当然我觉得这一次说呢，其实为了咱们北京城啊，留住这些所谓的乡愁， 嗯， 也为了重现这个银锭关山，不得不说人积水潭医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对吧？ 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和牺牲嘛， 对，当然了，这也是城市当中的一种发展。因为说实话，附近啊，不知道有没有住那儿的居民， 嗯， 有的时候1公里能堵半小时， 哦， 就是因为他医院门口堵车特别严重。 嗯，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积水潭医院现在在龙泽院区、回龙观院区都会投入到运营当中哈。 嗯， 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看病哈，可以去尝试一下龙泽院区和回龙观院区。今后可能就是城里边二环边上，你想堵这么长时间， 会疏解一下， 也确实不容易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哈。您爱吃什么样的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吧。 好 啊，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等看遍长街的繁华，白胡子老者临摹如画，一番寒暄附和月色无暇，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三两知己结伴的仲夏，也是毛三进不想回家，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沧桑几落花，好那西风可以搜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千年深山谁人家，木叶拂一曲琵琶，我与提笔未如一幅画，佳人轻笑纳，沧桑几落花，笑纳一浅浅落一身风沙，沧桑的老发，和那西风可以走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千年深山谁人家， 我有个八月光轻笑那 苍苍的老房那西风开松马 谁能为我一样望穿流沙公子是你吗前面深山谁人家木叶扶一曲琵琶落云几笔未入一幅画佳人轻笑纳沧桑几落发那西风开搜马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那人是你吗谁在窃语铺青花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我有个八月光轻笑纳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饼啊哈您爱吃什么9290说亏得主持人提醒今天应该吃饼啊来不及自己做了就叫外卖了牛肉馅饼加葱油饼 牛肉馅饼加葱油饼、嗯、二饼合一、 哎、对吧 嗯挺好的 是啊 不这么丰盛吗 哎 要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啊必须的必也说了说、嗯、你们俩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呀这莫福啊我觉得糖油饼就别吃了 啊 好吃的有的是就今儿吧走起说的就像您买单似的 你怎么能老把实话说出来呢 那 是吧 我们就是各回各家各的找个妈去呗、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直接就给我们发来了关于这个银锭桥为什么怎么画一个银锭是吧 哎 3090直接美哲你看看这个手画的还真不错 画的特别好 是吧 刚才我已经乐半天了哈 啊乐半天 就是说画的惟妙惟肖嘛、 哎、 人这金元宝呢一倒扣就是一桥的形状 特别棒啊 也可能是一银锭子银锭官山嘛为什么金元宝 对那就是金的不是显值钱吗你们这些财迷节目主持人 那倒是、哎、那倒 是金价和银价不可同日而语 啊是吧 虽然我也没怎么关注 那你都关注什么呢 我啊关注北京城里发生的大事小情啊 称为了来说说你关注了些什么样的大事小情 咱来说说考试的事儿吧 哎好啊 来说说学习的事儿 嗯 你其实要说现在的大学生课业压力也挺大的 嗯 你想你一进学校之后呢你就要打算打算你这大学四年的时间要修够多少门的课 哎 拿够多少学分 是 你才能顺利毕业哈、嗯、所以现在呢有些人就盯上了同学们开始做起一些不法的生意比如说仅仅需要10块钱就可以帮你刷完一门课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代考完成章节测试 哎呦呵 记者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很多的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标注的网络教育课程视频带录制的服务其实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在干什么生意呢就是帮着大家代刷网课你想自己听课多浪费时间多麻烦呀 不是这个是 没事我来帮你刷呀 这不是麻烦和耽误时间这是你学业应该干的活啊 说的是啊 对吧 那总有一些想要偷懒的小同学嘛、 哦、 你看随着互联网加教育的发展网课现在成了各个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资源、但是啊一些大学生却动起了歪脑筋想要不学而过啊，对应的就是不劳而获 是是是 所以呢就有商家迅速的嗅到了商机、提供这些违规的服务 来说说看 比如说他们打了很多的广告网课找我、还有一站式服务所有课程都可以学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了一个关键词叫刷课，一下就搜到了很多能够提供网络课程视频录制服务啊，还有网课咨询服务的店铺。这些店铺的标价也不高，大概都在5块钱到10块钱之间，但是很多家店铺的月销量啊已经超过了1000件。 火 啊，究竟是代录制呢还是代刷课呢？究竟是提供咨询服务还是代考服务呢？你看咱刚才说了，人家店铺的名称都是我们帮你录制课程，是吧，我帮你录像， 然后 我帮你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违规的事儿我们不干。 哎，但是记者随即打开其中一家店铺的商品详情页，看到只做网课代录，违规服务勿扰这样的字样，这么一看不是也挺正规的吗，是吧，我们不做违规的。然而在商品的评论区里啊，那就不一样了。 哎呦， 记者就看到了很多隐秘的角落啊，隐秘的内容。很多的买家晒出了刷课完成的截图，有的买家呢还给出了好评，说速度很快，课啊都搞得很好，超级满意，帮我省下了很多时间呀。还有一些同学说，哎呀，和这家店合作了好几次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不愧是专业的，一口气帮我完成了继续学习啊。随后呢，记者也就向客服咨询了一下，说咱们家能不能帮忙代刷课呀。客服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表示现在平台监管严格，咱们要不加一微信吧，是吧，加一 VX 啊，切换到微信进一步沟通。 就是他那个叫什么旺旺是吧， 在淘宝上的话是旺 旺，天猫那个就反正我人家控制的比较严，咱私下私聊， 平台上可能有监管，但是他们就换一个阵地，到微信上继续聊。记者选了一家店铺进行深入了解，这家店铺的客服表示提供两种服务，一种是慢刷，一种是快刷。 哎，给我们讲讲， 你着急咱就能快一点，是吧，有一些网课平台， 快慢有你， 哎，快慢有你，看你掏不掏起这个钱嘛。有一些网课平台会设置一些规律学习分，要求学习天数，也就是说你想一天刷完的还不成呢，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呀， 怎么办呢， 要是想获得这一项的满分啊，咱就得选慢刷服务了，30块钱一门。 哦， 如果选择快刷呢是10块钱一门。客服表示，哎，今天我们就能完工，明早您就能检查了，不管是慢刷还是快刷都可以包做章节测试，基本上是满分包过， 包过不管用，还得满分包过。 哎呦，也不知道他们是找的什么人啊。 对啊， 记者就问了，说那你们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事儿呢？ 对啊， 卖家表示，哎，我们不是人工啊，也不是脚本，我们有自己的方法。 那说说看呗。 不能透露。 嗨， 高校面向学生开设的在线课程很多都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一个有益补充， 就是， 但是咱们大学生啊花钱刷课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一所大学大一的学生赵同学说，有些网课我觉得真的没价值，让我学这么浪费时间嘛，肯定有人找别人刷。对此啊，这位赵同学也希望网课平台是不是你们也能提高一下你们的网课质量，来吸引我们的兴趣呢？同时也需要平台、学校和相关部门多方面的同时监管，来减少这种刷分的现象发生哈。 是。 另外一位黄同学坦言说，哎呀，我之前也买过人工刷课的服务，需要提供课程平台的账号，还要提供我的密码给那些店家。随后啊，这位黄同学就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都是什么，哎，同学你要不要考一个在职研究生，悄悄学一个惊艳所有人， 对， 而同学你要不要学一下英语 啊，同学你要不要考个大专本， 哎，差不多这种啊，人家都大本了，真是，你看你这大数据就没做好调研嘛。 哎呀， 黄同学说了，说购买这种服务啊，我有一种担心哈，他很可能就会泄露我的个人隐私，所以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当然了，这些课程呢，有些学校要求啊，但是很多学生可能会觉得这课程特没劲 啊。 谁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有些课程确实没劲，但是他有的时候是必修的， 是 有些是学分你必须要学的。当然我们觉得这方面需要大家一块来努力哈，弄虚作假总不是对的， 没错， 是吧？ 咱就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听，没准听着听着就听进去了呢， 是吧？就像我们大城小事似的，偶尔听一回觉得没劲，再仔细听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吧？ 这话不好接呀我怎么觉得挺好的呢， 是吧，你看我也觉得挺好的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像燕林发来了一张照片、 哎、 说自己烙的肉饼馅儿多了， 哎，啊，馅儿多了， 露馅儿了， 是吗？哪儿呢？ 就照片嘛，啊，照片。 我怎么看着挺成功的呢？ 中间露馅儿了，跟你那个焦糖一样，中间糊了嘛。 那挺好，其实这种也算是成功的作品， 啊、是吧？ 就是拿一小勺，先把中间那点肉㧟了、 嗯， 先吃了，然后再正常吃饼嘛、 哎。烙饼的时候是拿油煎呢，还是搁点水啊？ 当然拿油煎了， 搁水吗？ 当然不搁水了、 哦、 你这个如果是油锅 啊， 啊 你要弄点水，那油花都得噼里啪啦的往外溅， 是吗？ 你小心被烫伤啊。 哎呀， 一看您就不怎么做饭 哎呀反正我就证明你真的不太会做饭啊 真的呀、 啊、 我说错哪一点了？ 没事没事，让大家告诉你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饼爱吃什么样的饼？相依相偎说烙饼自己很少做，但少了这个做少了不值当的，做多了吃不完。说我一般都是买一张烙饼回家自己摊个鸡蛋， 哎， 每周都会做一次，老婆孩子都爱吃。 而且我觉得自己在家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油量、 啊、 因为外面好多就是外卖油特别的大。 但是烙饼你要真做剩下了，还可以做炒饼。对吧， 切成丝儿， 切成丝儿啊，肉炒饼，素炒饼， 哎，这倒也不错， 倒点醋然后来一头蒜， 嗯， 多好吃啊， 一看您就没少做饭。 反正这个炒饼我确实爱吃 啊、 嗯、 那能指正一下我刚才说错哪一步了吗？ 不指正你回家试试去 那没这机会了 啊， 没这机会了， 家里边 我们家不开火 啊，你们家倒是真是省钱。刚才还有很多人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财迷节目主持人，说那个银锭桥啊， 啊、哦， 它就是银锭， 嗯， 说那个金子呀叫金元宝， 还有一金元宝桥呢， 是吧？ 没有吧？ 反正就是 说过呀， 他是从这个金融学啊、货币学的这个方面跟我们来指引了一下，哦、说金子做成那样叫金元宝， 嗯，没有金锭， 哎，应该没有吧？ 是吧？银锭子，银锭子 啊，银锭是那样、 嗯、 啊， 还有药锭子，您听过吗？ 啊，是吗？ 是啊，当然是了，《红楼梦》你好好翻翻。 哦，那过去那杆秤， 杆秤 啊， 有点儿，有星儿， 星儿啊。 这话题就过去吧， 就过去吧，我们俩都不太懂哈，行吧。 但是你别说，我小时候还会看那个秤呢。 哦、 嗯，我只是现在年岁渐长、 哦， 要记住的重要的事更多一些，我就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事。 是吗？半斤是多少两啊？ 半斤是。五两， 那为什么要说半斤八两呢？ 因为古时候的那个刻度啊，和现在的标准刻度不一样。 哦， 就古时候半斤就是八两，一斤是十六两。 哎呦呵，不错，没问倒啊， 是不是？还行吧， 真是相当行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爱吃什么样的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遥远的事儿，5022问一句哈， 嗯。 明天的大城小事还是咱俩吗？ 怎么了呢？ 问你要是特别喜欢咱俩上直播呗。 哟，谢谢您，谢谢您 啊！我看差行了，我看成您问明年的节目还是我们俩吗？ 那就看我有没有被气走吧。 我们这个虽然在准备明年节目，一般情况下是吧？电台是这时候开始慢慢陆续， 大概在金秋的时候， 对，我们 就要琢磨琢磨 明年 的事儿。 但是明天的节目非常抱歉，明天是另外一对主持人， 是我们的季彤老师和贺黎，季彤老师和于飞是吧？ 哎、对对对， 嗯， 明天 最近的那个排班稍微有一点混乱， 是 大家可以每天都关注一下。 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你爱吃什么饼啊、 嗯？ 今天是烙饼摊鸡蛋的日子，有哪些饼是特别爱吃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昨天我跟于飞下节目的时候， 哦， 吃完晚饭之后，突然之间，好，天空当中哈，猪八戒要来， 狂风暴雨啊！ 就是狂风暴雨之前，那乌云密布啊， 哦、 妖风阵不是那个阵、 嗯、 是风特别大、 嗯。 你们家那片有这个感觉吗？ 有啊，有啊， 有啊，是吧？ 就是昨天大概吃完晚饭吧，你看那个乌云特别特别厚。 啊、对。然后那个乌云变化还特别莫测、 哦、 啊，然后很多地儿都下了大雨啊。昨天特别好，昨天于飞开车送我回家的，因为下大雨了， 是吧？你看人家 多 么仗义， 多局气，是不是？ 你看看你， 我怎么了？ 没事，也挺好的。 真是，昨天晚上北京遭遇雷雨大风天气，导致的很多树木成了拦路虎，不仅阻断了交通，有的树木还砸中车辆， 造成人员被困的情况。 哎呦， 昨天晚上顺义受大风降雨影响，多条路段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部分车辆被砸伤。晚上6:30，大城小事刚刚结束半个小时，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空港消防救援站就接到指挥中心的调派，位于空港街道花里坎地铁站。哎，这个地方我都不熟哎， 花里 坎地铁站，您去过吗？ 您叫李坎儿，花里， 人家是坎儿， 花里坎、 啊、是吧？ 坎是门槛的坎， 对啊，对啊，咱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坎儿，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的坎儿， 是啊， 嗯， 反正总之这个地铁站我还没去过，有机会去打卡一下哈。人家400-500米以外有棵大树，由于持续强风大雨被吹倒，砸在了一辆白色的汽车上，车里边有一名司机被困，人家救援站立刻出动了2台消防车、10名指战员赶往现场。这是6:30啊，到了6:50，然后冒着大雨进行处置。首先用这个机动锯啊，把这个卡在门上面那个树给锯断了，把这个被困司机救出来。 嗯， 随后利用这个抢险机车，然后机械臂把这个倒伏的树木吊起来，然后最后才使用这个专业树这个工具把这个树锯断了进行拆解。反正最终呢，人是救出来了。晚上7:01，救援结束，在返程途中又接到指派说这个。啊，高白路附近2辆车也是被树木砸中了，然后又开始进行处置哈。据说昨天晚上树倒的还挺多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听大家哈，这天气越来越， 早晚可能稍微有点凉快， 凉快啊。虽然到了三伏，但是还是雷雨季节。 嗯， 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但凡再赶上那个刮风啊、下雨啊，离那些大树、高楼建筑啊远点儿。 没错， 先问问自己同事啊，尤其问问女同事，你开车能送我回家吗？ 为什么要问女同事呢？ 女同事面子薄，不好驳你面子嘛。 哦、 啊， 男同事就直接 男同事会说我接我媳妇儿、 哦、 啊，是不是？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借口， 对吧？ 不想和你一块儿回家，就是接我媳妇儿 啊。反正总之这个。你这都局气的同事是不是就好办？ 大家都是这样嘛，礼尚往来、 啊， 您对人家好，人就对您好。 啊，行，甭管怎么说，离那些高楼大厦、树啊，还是缺稍微远一点， 注意安全。 W2X 这都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手抓饼、鸡蛋饼、油饼，妈妈做的韭菜盒子和烙饼。 哎，手抓饼是不是印度人那边也是有吃手抓饼、 早点 手抓饭的习惯？ 早点现在那个手抓饼和我们早点吃那手抓饼不太一样吧？ 是吧？印度的手抓饼长什么样呢？ 没吃过呀。 是印度是不是手撕饼啊？也是那种一张大饼，然后撕一块撕一块。 反正手抓饼我早点有时候买、 嗯， 然后里边搁什么土豆丝啊， 哦、 搁个鸡蛋呢、啊， 不错不错。 然后抹点番茄酱啊。 鸡蛋灌饼您吃吗？ 差不太多吧。 哦， 是不是跟那意思差不太多？ 那手抓的，你要是用手吃的，是不是都能叫手抓？ 然后人家家里边妈妈做的韭菜盒子一定特好吃。 嗯， 韭菜盒子，我跟你说，上直播之前你要是吃过哈。 你别干这事儿啊，这有点不直接， 是吧？行吧。然后呢，128说：“哎呦呵，李凯，咱俩握握手。这种天气，我也是这么形容。猪八戒要来。” 哎，对，您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几次这说法， 啊、 其实我一直没有太理解。我就在想，猪八戒他不是那个天蓬元帅吗？ 嗯， 天蓬元帅也不是雷公电母啊。 说的是高老庄那一集。 哦， 啊，都已经被 猪八戒背媳妇儿吗？ 没背媳妇之前啊，这个他要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属于这天儿。 哦、 啊、 想起来了， 你看过 就吓得高小姐 啊， 就是想躲起来是吗？ 对啊， 然后也躲不了。 我记不太清了，没你 最后那个就是孙悟空扮成了高小姐的样儿。 对，反正总之当时有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你的 BGM。 谁说呀？ 您的背景乐嘛，出场自带这个音乐。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哈。 嗯。 然后呢，远航说了，说我爱吃各种饼，比如说烙饼，有千层的饼、油盐饼、芝麻酱糖饼、鸡蛋灌饼、手撕油丝饼、发面饼，还有千层发面蒸饼。 哎呀，真是吃的种类真不少哈。 啊， Morris 说，刚才咱不是提了银锭桥吗？ 嗯， 人说其实真的有金锭桥， 是吗？ 就在银锭桥的东南侧， 哦、 从地安门外大街进入比较近一些。 啊，反正这个确实不熟哈。 嗯， 然后呢，3594说，我爱吃我爸烙的肉饼，薄皮大馅儿。多层好吃， 哎，都是薄皮大馅儿，自己家做的，特别实在，是不是？ 哎、 嗯， 必须的，必说 啊。 接媳妇怎么了？接媳妇带着同事怎么了？我就做了。 那您这个有点亮，是吧？ 我们这什么意思？说是灯泡，你太讨厌了。 开个玩笑嘛，相信人家不会生我气， 是吧？你看我们多局气，我们就是想都不说出来。 那你发出一阵那个尬笑，这不就是这意思吗？ 我没说。 我就是比较单纯善良，所以老被你坑。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饼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啊。 来说说啊，8月7号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在怀柔区云阳仙境自然风景区是不幸的溺水身亡的。那目前呢，涉事的景区也已经停业。 就在前两天啊。 对，8月7号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当时啊，在场的辛女士跟大家讲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在8月7号下午3点多，正在景区河边露营区休息的她啊，就看见有一个女子神色慌张的从上游往下游跑，嘴里面还一直喊着一个名字，他就赶紧站起来想看看上游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就发现有很多人都在上游的水域在找着什么。辛女士回忆说，我当时就感觉可能出事儿了，后来有人说啊，在上游看到水下好像有人在挣扎，然后就看不见了。当时参与救援的两个小伙子也告诉辛女士说，有一个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是被吸进了水下的管子里。辛女士说啊，他们两个形容说那个管道特别粗，而且吸力非常大，等到救援的时候把那个救援人员的手臂都给吸进去了。而另一位目击者称呢，一开始现场有很多人帮忙下水寻找，后来景区的工作人员开来了挖掘机，警方、消防和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这位目击者说，挖掘机挖了大概10多分钟，挖出了好大一截的水泥管子，才找到孩子。当时呢，他看见孩子已经没有意识了，整个过程大概有半个钟头左右。那辛女士啊，自己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所以看到这件事儿也是非常的害怕哈，也是非常的难过。她说呢，那个水其实看起来特别浅，但是水流比较急，有很多的人都在水里玩，她站的地方水刚刚到成人的小腿肚子，就感觉人有点站不稳。辛女士说，开车进这个景区的时候，好像是看到了一块牌子上提醒了禁止游泳戏水，但是啊，在孩子出事的这个露营区并没有看到相关的提示牌。中午的时候还有人在水上拉了一根很细的警戒线，但是我们也不明白这线什么意思。后来人越聚越多，警戒线也就被弄断了，不知道景区到底知不知道这样的水域有危险呢？对此，通州消防救援支队的齐兴龙解释说啊，野外水域很多其实都暗藏风险的，您别看那个水域看起来很浅，但是咱都学过物理哈，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会出现一定的错觉，实际上这个水远远比您看到的要深。而且呢，一些野外的水域有这种水文情况不明的情况出现啊，水下很有可能藏着暗沟啊、暗流啊、吸水管呀，以及排污管或者是鱼类回游的水源通道等等。这些管道即使在正常的水流情况下吸力也特别大，别说小朋友了，就连成年人啊也可能招架不住。那对此呢，青少年安全防卫中心的主任李恒也是提醒咱的家长朋友们，这不正暑假那么家长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看管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带您的宝贝儿去这种非正规的水域玩耍。如果看到孩子在水边玩的时候，您一定要保证自己家的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并且定时啊您看一眼叫两声，以免发生这样不幸的悲剧。 是，这个意外确实让人特别的痛心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当然了，这个景区的管理方也应该多次提醒，这个水域是不能够戏水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反正这个夏天呢，可能因为非必要不出京嘛，可能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在郊区多玩玩啊。北京的郊区有一些水面确实是环境很美，但是一定得关注一下，不能去趟这些危险，对吧？ 没错，尤其不能让小朋友一个人独自下水，真的是太危险了。 是， 要真的想玩水，咱就去正规的水域。 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饼哈。当然，对于我们这说的这些内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像128就说，现在北京的蓝天多了哈，甭说什刹海了，说我在朝阳这边也可以观西山了。有的时候从这个京东快速，有的时候我跟美哲啊、于飞啊，我们这贺林，我们都住东边哈。 是， 一路上班的时候，真的西山层峦叠嶂，看特别清楚。 就是要等到空气能见度特别好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美景哈。 是，